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咱们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体坛夜话节目，我们将会为您录制播出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的足球100分栏目，欢迎您收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足球100分，我是魏一东。马上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演播室的各位嘉宾，我们的足球评论顾问，著名的体育评论员梁岩梁老师，您好。 三位好，观众朋友好。 哎，您这身打扮今天是晃着我了 啊！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老黄瓜非刷这绿漆是吧？ 这个也许得到您这个人生阶段啊，才有这个真正的阴阳融合的感觉。哦， 有点太极的感觉是吧？露出上 有人 啊，特别潮， 老要张狂，少要稳。 哦，你也挺狂的，这个 不是我这挺稳的， 你不是轻衣薄纱的这个， 这个 透明的， 对，我们的足球评论顾问，前国安队的著名球员王长庆，长庆你好， 三位老师好，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哎，我的搭档鲁叔， 魏老师好。二位嘉宾好，今天我们的演播室呢，其实本来我们准备的内容，可能还是可以的，还比较开心，气氛没有那么的沉。但是呢，今天下午在5点钟的时候，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比埃拉离队的消息之后，我们节目的内容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让我们演播室的气氛也一下子从上个星期好不容易高兴一把的那个气氛，一下子又沉了下来。 乐极生悲嘛。 哎，确实这样的一个消息呢，让我们的球迷肯定觉得特别的伤心。对我们来说呢，也是猝不及防。 其实关于比埃拉要离开这件事儿呢，我之前应该是已经知道，比较明确的知道，只不过没想到是今天突然宣布出来。 你大概什么时候知道的？ 也不到一周吧。 对，因为我记得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还在分析比埃拉什么时候有可能复出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对，因为前一段时间确实是，激进跟比埃拉就续约达成了共识，但是呢，这件事儿比埃拉倒是没什么意见，但是他的家人不是很愿意。对，他的家人太留恋于西班牙拉斯帕尔瓦斯那个岛上的生活啊。这个大加那利岛啊，就是喜欢那个海岛的派对啊，所以就是在中国的生活可能还没法满足他的家人，所以比埃拉呢只能这个就范啊，然后 以家庭为重。 对 对对， 其实这个消息我觉得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被抽了一次脸啊，打了一次脸，然后啪打这边，然后这个今天啪又给这边就啪啪打大嘴巴。上个星期说的是我们最早的节目当中说过，说今年由于配齐了人员，阵容最整齐整的是申花。结果申花被我们4-2战胜之后，他没能够进入 争冠组。 然后我们还很愉快地说啊，那么我们期待着12月份，起码我们有巴坎布，我们有比埃拉，我们还有席尔瓦，我们也有3个外援，还能跟谁都糊了一气啊。这一个星期之内，这些消息接踵而来的是巴坎布也不在了，比埃拉也走了，那可能就剩下席尔瓦了。但是席尔瓦还没有来到中国，能不能来你突然又产生了怀疑，难道我们就是全华班吗？后来想想那又怎样。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消息让你多么的什么忧伤什么哀愁啊，没有。这就是竞技职业体育，他该走他就得走，你留也留不住。 对， 所以我们的日子还得继续。我今天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因为这些年看惯了人来人往，那你本来很喜欢的人他突然就走掉了，走掉就走掉了。我真的觉得我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帮手。 对， 而谁走你就走吧，我期待的是帮手。那么如果没有帮手，我期待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们能够像打申花那样凝聚起来。我想的就是这，可能不合时宜。 对， 其实我们大可以把现在俱乐部的氛围想象成一个公司，你如果是一个家庭的话，不可能有人在家庭最困难的时候选择我不做这个家庭的成员了 啊。对。 但如果你把它想成一个公司的话，那么这可能很正常。你公司很困难，那现在我辞职，对吧？ 因为你困难，所以我必须辞职。 我们可以理解这种做法，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家庭一样团结在一起呢？好像过去我们也曾经有过这么团结，不管内援外援，但为什么现在不行？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当然了，有很多客观因素，疫情什么什么的。常庆，你会对比埃拉有什么回忆？ 首先其实能力我觉得这个咱就不评价了，因为在球场上，我觉得这个球场就是他的舞台，他所表现出的东西就是他的能力，是吧？我觉得大家都非常认可，非常这有能力的一名外援。但是我觉得就是刚才梁叔说的，我觉得平常心。首先职业足球，我觉得他可能就有这个来回来去，所谓那公司还有跳槽呢，是吧？那转会可能就是跳槽的一种，是吧？那选择可能不同的这个公司去工作。但我觉得可能跟那种一人一城一队的这种感情啊，这个还是我觉得是相差甚远。 对， 所以我觉得平常心吧。 对，就是我们感谢任何一名曾经为这支队伍、为这座城市做出奉献、做出努力的人，我们感谢。但是你走，那我们就挥手告别，因为你不可走，就是肯定是既定事实，你不可能挽留住说你走了。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你话是那么说，但你还是走了，甭管谁，对吧？ 对， 你唱着这歌也没用啊！我记得当年我为一个位球员也放过这歌，我以为能留下，后来发现根本留不下啊！后来，所以，那是将近30年前了，20多年前了。后来我就觉得，经过了这个沧桑变迁，我就觉得，谁走都一样，我都感谢。 对，缺了谁都是一样的，国安还是。国安， 对， 团结战斗永远不会被放弃。而且在比埃拉已经官宣离开的此时此刻，我就想说，真的就是跟梁叔说的一样，就是谢谢吧。我们会感谢很多个瞬间，比如说在这个济南足协杯决赛，是他为国安在决赛里面打开胜利之门。比如说在上海足协杯半决赛对阵海港，当时的上港面临被淘汰的时候，是他任意球把比赛完全扭转。在广州，在天河，是他跟奥古斯托欢乐2-5绝杀广州恒大。就这些场面，我全部都在非常有幸在现场见证。其实要感谢的当然是他，但是不是他一个人创造了这些瞬间，而是在那个瞬间里，我们这个绿色的团队集体的闪耀，包括他在内，这些瞬间都会成为国安队这支球队历史上让人永远无法磨灭的记忆，他们已经成为了历史，就是一句谢谢。 确实，比埃拉在国安的这个期间呢，一共上场88场比赛， 对， 打进了30个进球，带来了30个助攻，在我们的球迷心目当中呢，他就是国安队场上的一个绿色的精灵，所以呢，也是给球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那其实对于我们球迷来说，可能最为遗憾的是，他们觉得，不管是比埃拉也好，奥古也好，当他们跟国安队告别的时候，我们的球迷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特别好的、特别隆重或者说正式的告别仪式，比如说在工体。在什么地方，所以对我们的球迷来说，可能心中有更多的不舍和遗憾。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等工体落成重新开幕那天，希望他们都能回来， 对，他们都盼着。所以今天呢，可能更多的球迷是通过这种文字的方式来给我们的笔仙告别啊，比如这个单眼皮儿啊，他说521已成为历史，唯有祝福，并且呢，他记忆当中最深刻的就是足协杯半决赛，比仙儿绝平任意球将比赛拖入加时，点球大战击败了码头队，最终是获得了自09年联赛冠军之后的又一个冠军。与众不同，他说前场的521连线已经不在了，但是新的时代即将来临，迈出这一步也是在向未来迈出了一步，他是很乐观的，我觉得比较像梁叔哈，未来在招手。另外呢，还有这个很多朋友也在说啊，再也看不到欢乐2-5了。还有一位比较失意的朋友，他说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借用我最喜欢的一位诗人聂鲁达的一句诗来送别比埃拉，也送别那流光溢彩的年华。 有文化。 有文化， 都有， 为我们的球迷鼓掌。 对对对，我用的最著名的一首诗就是“我们这一块槽子高的日子还得过”， 这是好诗啊。对，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一切安好。其实呢，这句话不仅仅送给比埃拉，还有很多就在最近，这几周以来告别的这些球员们，咱们一块来看看。 在告别了奥古、索萨、金明哉之后，上周三球队宣布与费尔南多解除合同，巴西中场成为本赛季第四名离开球队的外援。外援离开中超虽说是大势所趋，但当这些绿色身影真的离开我们时，作为球迷还是会感到五味杂陈。在所有的告别当中，最令人难过的无疑是奥古斯托的离开。与奥古不同的是，他的巴西同胞费尔南多和索萨的离开并没有引起球迷内心太大的波澜，大家对他们的评价大多都是中规中矩。索萨作为一名短合同球员，在短暂效力国安的半年里，甚至还给国安球迷带来了一丝小小的惊喜，但他的角色与定位注定仅仅是一名过客，匆匆而来，然后又匆匆而去。索萨在新援见面会上跟其他人不同步的这个手势，反而是他留给大家更深刻的印象。若不是索萨的离开，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费尔南多的存在。虽然加盟国安的时间也不算长，出场时间也非常有限，但有关他到底是不是球盲过滤器的争论至今仍在延续。可惜的是，在上赛季亚冠刚刚有所起色的他，再也没有机会向京城球迷证明自己的价值了。许多年后，绝大部分人可能都不再记得费尔南多这个名字，但一定会有人记住塞保利，这也许就够了。相比于几名巴西外援的离开，金明哉的离开是最具争议的。2018赛季，这名亚洲顶级中卫的加盟曾经让国安球迷充满了期待，而他也用首秀的精彩表现迅速征服了球迷和媒体。然而亚冠上的心态失衡，以及之后联赛当中一些莫名其妙的失误，让大家对他的态度产生了日益严重的质疑。再加上金明哉言论不当产生的负面影响，使得韩国后卫在国安的职业前景变得越来越难。不可否认的是，金明哉拥有着出众的能力，但在国安球迷心里，他始终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认可，分手也许是最好的结局。争议也罢，怀念也罢，过客也罢，不可改变的是，五年来球队构建的外援架构正在慢慢消融，随风而去。正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一切眼泪欢笑全都会失去，所以我们不要哭泣，所以我们不要回忆过去，更不要在意，也不要去埋怨谁吧。 就是希望大家一切都好，那我们也会过得好好的。奥古斯托呢，奥古斯托离开国安已经加盟克林蒂安了，等于是回到了他的老东家。来国安之前的一站他就是在克林蒂安，那么到克林蒂安之后呢，我应该没记错哈，他应该已经取得进球了，哇，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件事。对，除了奥古斯托、比埃拉之外，当然金民哉、费尔南多这两个人也在这两周呢先后的宣布离队。咱们正好借此机会看一看金民哉跟费尔南多。您说， 没，就是你都说完了，什么时候送下一集才送这谁是吧？大眼睛。 大眼睛，来，您别这事儿别猜，这事儿那个等， 还得等信儿。 合同到年底啊， 合同到年底呢，到十二月份，但是十二月份这比赛他肯定参加不了了 啊， 他参加不了了呀， 也 对吧？ 也未准， 哎呀，行吧， 能踢两场还能， 能踢两场，合同能踢两场，对吧？ 对， 好吧， 好吧，啊，咱先看看这个金明哉跟费尔南多两位啊，在国安效力的这段时间里面两人的数据。两个人其实效力时间都不是特别长啊，但是金明哉还好吧，金明哉打了两个多赛季啊，19年到21年，是在国安联赛踢了45场没有进球，这个说实话比他在韩国国家队的这个进球率要低多了啊，韩国国家队每届大赛他基本上都能进那么一两个的啊，在国安踢了2年半没有进球，45场比赛。然后费尔南多2019年到2021年啊，这个其实他出场的联赛次数更少，只有18场的比赛，只进了3个球。当然亚冠，去年亚冠赛场上其实他还是有不错的表现，是吧？常庆，从这个前辈球员的角度怎么给这二位评价呢？ 我觉得谈不上前辈吧，就因为两名外援，我觉得首先金明哉，我觉得在队里其实应该是我们整个后防线的一个核心球员了，确实是能力啊，包括这个其实速度啊，就是综合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是吧？也是应该说现在韩国国家队的主力球员。费尔南多呢，我觉得因为当时确实因为比埃拉的意外受伤，然后费尔南多可能是意外，应该说中途吧，来到这个，因为大家还是其实对他能够寄予厚望的，但是确实可能来了以后，应该说他那个高度应该说没能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那种效果，所以呢，可能大家觉得费尔南多觉得中规中矩吧， 嗯， 所以两个人我觉得作为我来说，可能给他们这种评价。 这个费尔南多和金民哉会以不同的形象，或者说不同的感觉留在国安球迷的这个记忆当中。我们应该不会忘记这样，金民哉确实从实力上来说，给国安的后防线带来了很重要的一个保障， 但 对吧？ 这他是这个实力的保障，但他不是一个比赛状态的流程的保障。因为他上场的次数要2年半的时间才打了45场比赛， 是 他有伤病啊，回到他家乡啊，还有等等种种的事儿，所以你老觉得有这么个人，可你又指望不上这个人，对吧？特别是不能系统的指望上这个人。我就老爱说，就是刚才一样的说，就我们这块槽子高，他还是需要有一些配料的，但是你这配料老不在，这着急。 最关键的是 啊， 咱也没必要藏着掖着了，就是也没有什么窗户纸不能捅破的。最关键的是，球迷们可能认为他从来没有在精神上融入过这支球队。 对， 这可能是最关键。 对，感觉他心好像没在这儿，经常我们有这种感觉。 对，费尔南多呢，来的时候又传说，因为即使是一个替补队员，替的是比埃拉，据说费用也不低，当时对吧，也创下了那个 挑费挺高的， 就是这个应该是这个中间半截转进球员的那个，不是第一次窗口的那个转会窗口的那个费用很高了。当时大家传说，各种传说，当然不一定准确，但是那个数字确实不低。那来了 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个关于外援的这个身价的 一会儿有啊。那但是你就这样的数字，你就觉得他应该有一定的能力。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他的速度，他的这个融入度，他的几个度吧，反正好像都没有能够达到我们想象的那个程度。 这事儿您知道， 高度、速度是吧？融入度啊， 这事儿啊得怨那个经常坐您这位置的另一个人 哦， 他叫原野 哦， 对，就他在这儿，就这个位置，就坐这时候说的，说他叫赛宝利 哦，赛宝利， 对，赛宝利就这么来的 哦， 开玩笑，也不是赖原野。其实，在原野说这段话之前，我是从别的渠道也听到过几乎一样的评价 啊。 我们确实是不是原野对他期望高，是当时整个俱乐部其实是对他有期望的。 就原野也是道听途说，听别人说的， 对， 赛宝利， 赛宝利， 对，但是这个 赛宝利， 对，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反正关键这个期望值不是说俱乐部高，所有人就我们球迷也高啊，因为我们看着这比埃拉不能上了，受伤了，肋叉子折了，是吧？你这好长时间不能上，那我们期待有一个跟他实力差不多的球员，说这人来了，费用挑费也不低，那他应该性价比应该很高啊，对吧？没有花钱的不是老花，那你花了那么多钱，他一定行。结果一看，水蝎子 、 水蝎子什么意思呀？ 不怎么着。 对，你得等歇后语那后半句得说完了， 对对对， 节奏特别重要， 哎，一定要有悬念，是吧？这玩意儿得 谁都知道， 主要得有人问， 这捧哏很重 要，这事儿就算僵这儿了。 对， 就像刚才我们俩在这个开始之前就有一个段子， 其实两个人都想问， 两个人 我没忍住，我问了， 对，就是我怕让人笑话，说这个人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这人你都不知道啊，然后人家说一会儿有个谁的片子，我一直想问，后来我说问出来让人笑话，说你这离开一线太久了，就他张嘴谁啊？ 所以节奏感就在这儿体现出来了。 对对对， 总之呢，这两个外援，我们也是那句话，感谢吧，谢谢吧，为球队确实 非常尽心竭力的比赛，但是呢，从整个的这个过程来讲呢，赛宝利确实有点过客之嫌啊。金民哉确实很多关键场次还是给我们贡献了让人难以磨灭的印象，非常好。那么，从我们现在已经离队的这些外援啊，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可以说已经结束了？我为什么这么说？我给大家看一张图，就是这张图呢，就是从施密特时代开始，到这个热内西奥，再到现在的比利奇，其实比利奇基本上没有享受到这套阵容，对吧？这个就算他没有享受到这套阵容，那么从施密特开始拥有这套阵容，到热内西奥使用这套阵容，到现在这套阵容已经没有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数据是巴坎布71场比赛48个球15个助攻，这48个球是所有国安队的外援当中进球最多的。 嗯， 对，这是联赛，仅仅是联赛啊，不算杯赛、亚冠什么的。 那他还有可能把这48再提高一下？ 当然有可能， 还有可能哈。 对， 这时候又一悬念，别下心又抽咱脸，啪啪已经两边了。 对， 第三边我受不了。 就是希哲的进球数跟他差不多，但是很显然，作为前锋的巴坎布，他进球效率更高。 对， 他这71场48球，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么从这个奥古斯托，那是目前这个阵容当中效力时间最长，122场比赛，35个球，33个助攻，70多个球跟他有直接将近70个球跟他有直接的关系。那比埃拉是65场比�赛23球20个助攻，其实加上杯赛的话，这个数据可能会更惊人，他毕竟更靠近球门，所以也创造了更多的进球。那这个金民哉45场比赛，费尔南多18场比赛3球，啊，这个就是这些球员给我们留下的数字。那么从他们的性价比上来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看另外一张图片。性价比啊，这个巴坎布4000万欧元，当然这个都是德转的数字啊，那上面也不一定完全准确，你说分毫不差这也不可能，是吧？这个德转上面巴坎布4000万欧元，当时我们是作为标王，从2018赛季的1月份开始引进的。那比埃拉呢，1100万，其实比埃拉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在目前的中超外援市场上相当值的啊。 那最值的还应该是奥古斯托。 对，然后奥古斯托来得早啊。 对对对。 啊，奥古斯托2016年就来了，对吧？所以当时那个价格，而且这笔操作还是当时罗总他们，操作的。这个价格你现在，你别说现在了，你就转过年来2017年，你都找不着这个价格，对吧？然后金民哉是500多万吧，1个欧元，这是。先跟大家插一句吧，就是金民哉去欧洲以后，我们还有2次转会分成。对，这2次转会分成，如果金民哉符合这个欧洲足球界对他的预期的话，他2次转会身价不会低，那这个分成我们应该说这笔买卖应该是不亏的。那从这个性价比上来说，长庆，你觉得这套阵容怎么样呢？应该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就是性价比最高肯定是奥古斯托， 对吧？ 因为那个首先转会费在这儿，而且这个时间来得早，而且融入到整个球队的感觉，我觉得在所有这些外援里边，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一名核心球员吧。 对， 我觉得费尔南多这个可能是因为当时确实我们这个中间确实有一些着急啊也好，或者是因为当时我们的积分啊也是在第一第二这个位置， 对 吧？我们急需那么一名关键的球员，所以呢可能这个价钱可能我觉得就属于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是吧？ 就让经纪人钻了空子了。 也不能这么说。 对，他是当年啊，我们为了比埃拉受伤下半赛季报销，可能的下半赛季报销，我们想要保住当年排名第一的位置，所以呢就把费尔南多当作我们中场的一个引进。当时先是租的，然后后来第二年转成买，这里面经历了很多的波折、论证、思考，最后还是买下来了。但是实际最后成交的价格，我有点怀疑，可能不到这么高，啊，可能不到。 但是喊出来的当时，对吧？你喊出，因为他比这个奥斯托还高，但是你看到他场上的作用和奥古斯托一比，天壤之别。所以刚才常静说，和我一开始我也一张嘴一看，奥古斯托800万， 确实奥斯多它不光光是这个价格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你就是要说价格的时候咱们又谈作用了哈，谈作用的时候咱又得谈价格来回说。但是我更主要的觉得他的这个融入，像常静说的，就是他和这支队伍的融入和这个城市的融入，比如他骑着他那小电驴子是吧满处去，我觉得哎，你觉得这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北京里，对吧？ 对，从情感上来说，他也确实时间上、情感上，他跟这支球队积累的是最深厚的啊。对所有这些人，我觉得都应该说一声感谢。而且这套阵容，可以算得上是国安这支球队历史上，我认为水平就是他们组合起来啊，水平最高的一套外援阵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吧，常青。 应该是吧？我觉得，而且时代不同，有的时候确实很难去比较啊。但是我认为一定是应该说是数一数二这种阵容了，而且非常整，是吧？因为原来的外援人数可能是三人，现在的外援人数又不一样了，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时代不同吧。 对，就是你不能关公战秦琼啊。 对， 但是呢，我们恰恰因为这个话题，正好你看挺有意思的。他们这套阵容以奥古斯托·比埃拉521为代表的这一套外援阵容，是不是国安历史上就是实力最强的阵容？我们今天就关公战秦琼一下。其实我们可以把他们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可以让他们各自归位， 归到三杆洋枪时代吗？ 就是啊，有他们、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比 啊， 好吧。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的体坛夜话节目。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未来三天受到冷涡影响，西部北部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提醒西部北部地区的朋友要注意防雨防雷电。另外，目前北京地质灾害在蓝色预警当中，也提醒大家不要去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地方休闲度假，以免遇上麻烦。今天夜间多云，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温度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另外，受到降雨影响，明天早间气温较低，外出晨练的朋友记得多加一件外套。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懵懂翱翔月，北京水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 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体坛夜话，我是小丽。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录制播出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的足球一百分节目的下半部分。 来吧，咱们一起来，咱跟梁叔一块儿啊，那个一起回忆一下我们的三个外援黄金时代。 人来人往，时聚时散，这原本是职业足球世界里习以为常的场面。然而，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身影，自从披上绿色战袍后，就与我们甘苦共尝。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 我那是1997年的夏天，宁缺毋滥犹在耳畔，三杆洋枪却突然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征服了工体的绿茵。卡西、冈巴加上老安，在短短不到两个赛季的时间里，他们不仅留下了9-1这几乎无法复制的经典，还夺下了足协杯、超霸杯两座冠军奖杯，以及两次的联赛季军。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不清楚引进这三杆洋枪的最终花费，但从他们之间迅速形成的化学反应效果，以及最终为球队带来的贡献来看，在国安俱乐部历史上，三杆洋枪绝对是最具性价比的一次引援。 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 岁月流转，城头变幻，当不计成本的砸钱成为了中超联赛的主流，谁能和我们比有钱的国安俱乐部就显得有些难堪。不过偏偏就是这样的环境下，国安俱乐部又引进了一代性价比超值的实力外援。2014赛季，除了留用多年的老臣马季奇，加入了来自土超的小魔仙巴塔拉，来自 K 联赛的德阳何大成，以及赛季中期入队即插即用的费祖拉乌，他们联手创造了国安俱乐部职业联赛历史的多项纪录，也让联赛争冠的悬念留到了最后一轮。特别是决战天河的经典，迄今令人难忘。五位外援先后联袂登场，与挥金如土的巨无霸正面碰撞。比赛的结果让提前准备的庆祝仪式不得不黯然撤场。就单个赛季而言，被人嘲讽为说大话使小钱的国安，用使小钱办大事的方式结结实实地给中超留下了一次值得回味的经营模板。可惜金钱联赛的幻灭与反思直到今天才姗姗来迟。2017年，中赫集团入主国安，为了把联赛冠军的喜悦重新带回京城，在2018赛季之初，俱乐部一口气引进了比埃拉、巴坦布、金明哉这三位超级外援，加上已经效力球队两个赛季的双奥队长奥古斯托，屡次以超级替补身份完成门前杀手工作的索里亚诺，以及2019赛季中期加盟的前巴西国脚费尔南多，国安俱乐部的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豪华外援组合。连续两个赛季，国安队都成为了冲击联赛冠军的最有力竞争者，而一次联赛亚军、两次联赛季军以及一次足协杯冠军，外加一次亚冠赛场上进军淘汰赛的突破，是这批外援在俱乐部征战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何尝不是职业足球世界中那最为残酷的一面。特殊时期，我们甚至没有了去机场挥手作别的机会，但即便散落四方，岁月流淌，真正的思念又怎会轻易消散。 三个时代也造就了不同年代里三支不同的北京国安，相同的是他们都曾经 跟冠军非常非常的接近。然而我们真正拿冠军的那一年，恰恰还不是我们所谓的外援黄金时代， 对 对吧？ 我觉得还是就是刚才看到那一幕，想到那个卡努特大师卡努特， 嗯嗯， 这是和那个小个的那小魔仙儿， 那个巴塔拉， 巴塔拉小魔仙嘛，哎，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非常精彩的。而且如果说，回首往事，那当然现在这一组的外援还没有在回首往事，但是我们见过，这个外援在家中听到国安的消息，我们去拍回来，他们泪流满面，怀念自己那个青春岁月。那一段时间，就包括卡努特还能再回来，对，我参加过那期节目嘛，对吧？来给我们表演，在现场表演。我觉得其实能有人说把那三杆洋枪凑齐，后来卡西亚诺也回来过，对吧？ 对， 专门回来，而且还在国内还效力过一段时间。所以这些我觉得，这些外援其实走了，最好的就是再相逢。你走了就走了，为什么我们老觉得走了就走了？就因为你不回来了，我见不着你了，我想也没用了。那个再相逢还是很愉快的。 对对，会有的，这样的再相逢还会有的。 我瞧他们这几个谁再相逢？ 这安德雷斯好像当时应该说老甲 A 的时候也回来过， 回来踢过。 对， 卡西也回来踢过， 卡西也回来踢过，只是这谁没有过？ 冈 博斯，冈博没有 啊， 冈博 没 回来过。 对对 对， 对。 但是安德雷斯呢，是因为他没回来，有一次做节目他没来了嘛，咱们记者是专门去了他家采访，哇哇大哭。哎，其实一个欧洲人他，你觉得他和你可能没有那样的情感的交流，但是他就是那个表达方式一定和你不一样，和你期待的不一样。哎，结果他居然就像和我们一样的中国式的方式哇哇大哭。然后他表达了出的真的是对这座城市，对这支球队的这种留恋。 对，因为当时我们的记者好像是给他带去了一些就是视频资料，在他家里放给他看。 对， 然后他们全家都在那儿看。给到他的特写镜头是就开始眼睛里面湿润了， 对对对， 到泪流满面。 对， 然后回忆起了自己可能很多的过往。 而且不光是看到视频才这样的，安德雷斯真的是喜欢北京。他确实之前我还就是大概也就一个月之前还得到过他的消息。 是吗？ 想来北京，还想回北京来工作。对， 他现在多大岁数？ 得五十多了吧， 五十左右吧，应该五十左右。 对对对，这是这么一批外援，他们当时啊，这个转会费都说不清楚，有可能都没有转会费，就是工资给到了，那边俱乐部也放就来了啊。 对， 当然具体的当时那个性价比，就那个年代世界的那个转会也不是说那么的发达啊，就是这一批外援是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三杆洋枪。那么接下来这批外援就要隶属这个德扬啊、巴塔拉呀、这一波外援。当时呢，在这个曼萨诺时期，他们整个成型的，是吧？整个成型，何大成、马季奇、德扬、巴塔拉、费杜拉乌。那么这一批外援，我们该怎么评价他们呢？他们的特点，长青，你跟他们踢过吧？ 就马季奇踢过 啊， 其他人当过对手 啊，但 是因为当时转会了嘛， 对对对 对，所以但是我觉得其实在因为外援嘛，其实我觉得来到中国以后，尤其是我觉得在北京队，其实对于他们这个个人能力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因为毕竟我们北京队，一是我觉得这种传控打法造就的，因为你需要一个整体的这种能力，不是说你这个自己突出了就 OK。二呢，就是因为整个应该说我们对于成绩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是吧？因为就包括我们的当时在队里那，其实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一线球队嘛，肯定要成绩。 对，因为而且又对于这个外援的指望期望又非常高，所以但是作为他们来说呢，我觉得能够在北京这种球队立足，就说明我觉得整体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对，对，而且呢，以这个巴塔拉为代表的这种小个子球员呢，刚好契合了曼萨诺的要求的那种传控的打法，那么给当时也符合国安这支球队的基因。那么我们来看看这组外援，这么符合基因的一组外援，他们给球队带来的挑费啊，巴塔拉350万欧元，德扬300万欧元，现在德扬还踢呢啊，在港超，对吧？这个还踢呢，当然他现在肯定不是这个挑费了， 啊啊，然后呢，这个何大成，160，这个费杜拉乌100万马季奇，啊，这应该是40万欧元的一个价格，啊，这个当时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中超的金元时代， 嗯、 就也不是没有进入了，已经是一几年的事儿了。 对吧、 嗯、啊，已经进入了 2014年、2015年嘛， 对，已经进入了。但是当时我们的外援的这个价格是这样的、 嗯、 我们外援加了一块归了包堆，可能放的当年的别的队连一个人都买不来啊。 对 对， 但我们那时候买的还是很值的、 啊、 这些球员，对吧、 嗯、 你其实你现费祖拉乌那个时候开始觉得这个球员有什么，但是他进球效率很高， 嗯， 对吧，他在场上，其实他速度也不快，这个护球的这个能力也不是非常非常的强，但是，哎，他就表现，他到时候你就觉得他能进球，嗯， 总是能出现在最关键的位置， 哎，总是哎，对吧？他总是能出，因为我们老是希望有些球员，就是当然后来的这个巴坎布也属于这个、 嗯， 那么我们过去自己的球员小高光波也属于这种，对吧？门前幽灵，他突然就出现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哎，他就冒出来了。对吧，那就是或者叫冷面杀手等等，费杜拉乌给我们留下的，给我留下起码看球都给我留下这个印象，但是怎么没有卡努特呢， 正好跟他没在一波，就是正好是两波衔接的时候， 对，就把他给 啊， 就把给他 pass 了， 你其实应该 那是大师，卡努特是大师啊， 对、 其实就是来我们这儿最有名气的应该算是卡努特了， 嗯， 就是当年在国际足坛的名气最大的应该是卡努特， 就高度最高、 嗯， 高度最高、 嗯、 对吧，但是他来的时候已经是职业生涯的末、 有点英雄迟暮、啊、 对对对， 但是 在这儿也足够用， 对，依然宝刀未老、嗯、 对对 对吧， 嗯， 其实呢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几个时代里面， 嗯， 如果让你们二位选你们心目当中最喜欢的外援时代，你们会喜欢哪些呢， 你喜欢哪 些来我觉得三杆洋枪那个时代嘛、 嗯，坏了，怎么这回让他说了， 还抢了您的词儿了， 抢我词儿了。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感觉这个足球可能更加的淳朴，而且那个时候是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带这个少年队啊， 看球的时候， 对，看球的时候， 对， 因为他们应该说是我的目标。 嗯， 所以呢就是说一直在向往的那个目标，所以跟可能有些包括这些有些外援也都能是有队友啊，或者是现在这个时代、 嗯、 但是那对那种向往的那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嗯、 所以真正能走到心里吧，就感觉 嗯， 我也是没办法跟他只能跟他一样了，就是三杆洋枪的时候，当然三杆洋枪应该是、嗯、就是因为这个老安啊，都是叫他老安的那个实力、 嗯， 还不如卡西亚诺，比如他不如卡西亚诺、 嗯、 就真正最牛的还是卡西亚诺，冈博他们这个这几、 嗯、 当然也是这几个人了，对吧，他们凑起来的时候，你觉得9-1也是那次哈，也是他们在的时候、 嗯、 而且那个时候正像常静说的，我就最赞同的这句话，就是那时候还是足球，我们心中的足球比较纯粹的时候，可能、 嗯、 没有那么奢华，对吧，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嗯、 那像我们过的日子， 嗯， 就是我们能过得起的日子， 对， 我们也能够欣赏到的日子，当我们把嘴霸到人家家锅沿上的时候， 嗯， 你就会觉得这种学习的态势吃相有点难看了，后来、 嗯、 这吃相不好霸到锅沿上，那个时候你觉得就是自己家的家常便饭一样， 对， 哎，那种和谐的气氛，你觉得这个足球很温暖， 对对，所以这就是我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的， 嗯， 那个时代是外援跟所有的本土球员在一起，甚至俱乐部的教练团队、管理团队在一起，更像家的一个年代。 对 对 对 对, 对。 后来我们就慢慢的，可能也是我们整个联赛、整个中国足球环境的发展啊，然后我们越来越像一个商业公司， 对， 更商业化了，商业化程度更高了，所以感觉好像人情味儿就少了一些。 嗯，就像一个家庭，原来苦日子过的时候非常团结。当然我不知道啊，就是张毅这一个家庭特别暴富了以后会怎样，咱没过过那种日子，你过过是吧？ 没有没有， 就暴富了以后会什么样， 你 家庭关系就突然就变了。 对，因为职业足球它应该说那时候初期是吧，可能也没有现在那么混乱、 啊、对， 你就算是现在你感觉好像是似乎特别商业吧，但是又感觉不到其实真正的那种商业， 又不那么规矩， 哎，对，商业气息是吧， 对对对对， 你俱乐部都没有自己的这种自主运营啊，包括很多东西在里边， 所以就感觉非常乱，但那个时候的初期感觉更加的纯粹， 纯粹， 对，纯粹的足球。不过呢，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还得回到眼下，不管这三个阵容里的哪个阵容，比利奇恐怕都无缘消受了。 对对对，这是我们很多球迷觉得非常替比利奇感到遗憾的，就是觉得他来了之后，好像竟赶上了外援的离去。 对， 没有赶上，好像买来了谁谁谁，所以很多球迷可能为他捏了一把汗，觉得他未来该怎么办。 他自己肯定也清楚，现在他已经回克罗地亚休假了，9月10号会回来，然后带领球队开始这个足协杯的备战，然后就是最后一个阶段的联赛。目前可以这么说，我们正在经历这支球队近10年以来最困难的一个时期。 2021年，克罗地亚人比利奇成为国安的新主帅，他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赛季。 以前传统上的赛季完全不同的，比封闭的情况下去踢，你还要面对像我们的国脚，而且国家还很多，7个人都不在，或像那个费尔南多、奥古斯托都来不了，这种情况可以说把你一个我们习惯了的那种传统的准备期给弄得比较零碎吧。 虽然对于自己面临的困难有了一定认识，但比利奇恐怕还是没想到联赛开局就是如此艰难。没有了奥古斯托的国安实力打了不小的折扣，首轮就输给申花，后防的表现也备受质疑，紧接着又以1-3不敌上海海港。虽然这场比赛国安整体来说踢得并不差，甚至在中场的控制和射门机会上还要高于对手，但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欠缺，最终导致了失利。2连败，这是国安征战中超以来的最差开局。虽然前两轮的对手是具有争冠实力的强队，但这样的成绩还是给了比利奇不小的压力。好在之后的2场国安都取得了胜利，拿到6个积分，算是缓解了球队的压力。 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能够把这个形势扭转过来，连胜2场很不容易，所以我做到这一点我感到特别的为他们感到骄傲。 4轮之后迎来了宝贵的间歇期，但国安的人员问题依旧严重，外援未能归队，而在与大连人的比赛中受伤的比埃拉被确认将长期缺阵，缺少了这个进攻核心对国安是一个不小的损失。阵中只剩下2名外援巴坎布和索萨，国内球员需要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觉得今年就应该是中方球员挑大梁的一个联赛，也就是说他们要往前更进一步，去做以前外援们做的那些事情。 国内球员的确在之后的比赛中起到了不错的作用，张玉宁、张稀哲、于大宝都有进球入账。然而国安队面临的不仅是人员的问题，还有密集的赛程。为了给国足的世预赛让路，中超第二阶段在28天时间里完成10轮比赛，如此密集的赛程让人员充足的球队都感到吃力，何况国安这种伤病不断、人员不整的球队。因此国安队在第二阶段的比赛成绩起伏较大，特别是1-3输给弱旅天津队的比赛，更是把国安推到了悬崖边上。要想进入争冠组，就必须在最后2场比赛都战胜对手。面对本组排名第一的长春，国安依靠张玉宁的进球拿下对手，抢到了宝贵的3分，但这并没有摆脱有可能落入保级组的局面。最后与申花生死战，形势不利的国安队全力一战，4-2取胜。最终在积分榜上反超河北与申花2队，以苏州赛区3名跻身争冠组。但晋级了争冠组，国安接下来的道路并不轻松，缺兵少将的局面依然存在。 在整个联赛里边，没有一支队伍比我们拥有这样少的外援，然后也没有一支队伍像我们去跟就拿着手里这么少的球员在进行正常的训练备战。对国安来说，进入苏州赛区的前4不算一个成功，但是你要去确实去比较往年的话，今年可能确实是国安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遇到的最难的一年。 That's why chapeau to the boys。 所以我要向我的队员们脱帽致敬。 向队员们脱帽致敬，确实他们度过了非常艰难困苦的一个月。那特别是国家队的队员啊，他们前边打完第一阶段联赛，然后那4轮比赛打完之后，国家队的这个40强赛打完之后，无缝衔接到接下来这一个月，这10场比赛，30天之内打完了10场比赛，我的天哪！所以咱们现在马上连线一个 刚刚进入休息状态的球员啊，看看现在状态怎么样。我们来连线高天翼。高天翼你好。 魏老师你好。 哎，那么现在是在家里是吧？ 对。 这两天休息的怎么样？ 休息的还是不错的。 嗯，昨天我听李铁说这个去国家队的球员啊，他想到了他们疲劳，但是最后他看到他们的状态的时候，他发现比他想象的还要疲劳。我相信这个时候你肯定也有同样的这个感觉。一个月打了十场比赛，什么感受？这是 身体上的疲劳肯定是有的。但更多的可能是心理上的疲劳。因为呢连续作战呢，各个方面，然后场内场外的压力啊，然后呢不能在家人身边啊，反正各个方面吧，心理上也是很疲劳。 那能不能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自己有没有那种就是特别焦躁特别烦躁，有点说对比赛有点厌倦都不想踢的感觉，会有吗？ 这种倒还好吧，可能是最后三四场比赛的时候是心理上比较大的一个坎儿。因为那个时候比赛前的话，整个头脑都是比较麻木的一个状态。没有了往常对比赛的那种兴奋感。但是这种情况呢你也必须要去面对。主教练啊队长啊也会在赛前给我们做一些动员，让我们去全力以赴的去投入到比赛当中，因为一旦踏上球场拿下三分才是最重要的。 非常辛苦啊，不容易。你加盟国安以来呢，应该说受到了球迷比较高的评价，你能不能给你自己在前十四轮的这个中超联赛里边的表现一个评价，或者咱们打个分行不行？100分你能给自己打多少分？ 分的话我觉得70分到80分左右吧。因为我觉得我还是相对比较快速的融入到了球队。发挥了自己的特点，然后呢最后这十场比赛呢，不管是对心理上还是身体上，也是突破了自己的极限。 突破了自己的极限。那么你对自己你打了一个70到80分，那么你觉得你的不足你认为会是什么？ 首先呢我觉得在门前的这个得分能力我还是有待提高的，其实前14场比赛还是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得分机会吧。没有抓住也比较可惜，然后呢后期争取是提高一下，然后早日为国安得分。然后其次的话我觉得在这个防守的时机以及合理性还需要做一些提高，因为可能大家也看到了黄牌确实比较多，也缺席了这个关键的比赛，还是比较遗憾的。主教练也跟我沟通过这个问题。所以说在后面的训练中也会更好的去提高防守的这方面的合理性，来减少这个拿牌的频率。 你刚才提到主教练跟你沟通哈，那么他除了要求你提高防守方面的合理性以外，他是不是应该作为球队的一个新员，他跟你沟通还是比较多，他会对你说什么呢？ 首先呢在连续比赛中还是对大家的一个鼓励，对我的一个鼓励吧。主教练今年也还是比较信任我。其次技战术层面的话，在进攻上面的话也跟我嘱咐的比较多，就是说因为我们国安还是能主导球权的一个球队，到了对方禁区前的时候没有太好的机会，还是要更好的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不要太去着急的去向前传球，这样丢球的话被对方打反击还是比较被动。 这个在技战术的细节上的一些鼓励和这个细节的一些交代。那其实你在你的比赛当中呢，你的向前无论是盘带还是传球还是挺有特点的，你自己对你这方面的特点怎么评价？ 我觉得在中场持球以及向前传球一直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踢球方式吧。然后来到国安之后，在你身边有池哥、哲哥，拿球能力然后配合能力特别强的球员，然后两个边又有刚哥、磊哥这种助攻能力很强的边后卫，锋线又有像巴坎布啊、玉宁这样很会跑位的球员，所以我踢起来也是更加的得心应手，更加舒服吧。 更加得心应手更加舒服。但是刚才听你说什么池哥、哲哥、刚哥、磊哥，后来我突然想到你在场上比赛挺不容易的，因为场上11个人里头全是你哥。 对，咱们得反应一下， 还有 你， 对对，会压力会比较大吗？ 我觉得还好吧。我觉得国安这个球队氛围还是特别好的。老大哥对我也都很照顾啊，即使在场上有失误啊，也是去跟我说这球应该怎么更好的处理，绝对不会说去埋怨我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场下的话，大家也是很和谐的。其实这一阶段比赛大家都很辛苦，然后呢，我平常也会跟宝哥啊、子明啊，然后他们去打打牌，然后只能说苦中作乐吧。 对，啊，苦中作乐也只能是这样了，确实太不容易了。对，确实太不容易了。接下来球队是怎么安排呢？什么时候重新收队？ 我们听说暂时是有一个月的假期吧。因为要等教练团队陆续从国外回到中国隔离之后，我们才会开始训练。然后呢，他们因为也是从一月份到国内，一直到现在有8个月没有回到克罗地亚那边。然后呢，之后第二阶段也是这个比赛也要穿过这个他们的圣诞节以及新年的假期，所以他们只能趁现在去回到克罗地亚看望一下他们的家人，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吧。 大家都不容易，好吧，加油，田毅。好，谢谢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好的，啊， 好，好好享受假期，拜拜。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体坛夜话》。请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法国小镇夏蒙尼举办了历史上第一届冬季奥运会，从此这个小镇在世界上名声大噪。有些翻译会把这里叫做霞慕尼，其实我个人认为哈，这个翻译更加浪漫。当然了，为了让大家听起来方便，我还是会称它为夏蒙尼。夏蒙尼小镇有着欧洲滑雪天堂的美称，小镇位于阿尔卑斯勃朗峰的一个山谷当中，在冬季的雪后会形成多个天然滑雪场，一年当中可以滑雪的时间有6个月左右。夏蒙尼常住人口只有1万多人，但是每年在这儿会接待上百万的游客。当地除了滑雪之外，还有登山、滑冰、攀岩、滑翔伞、漂流等等体育休闲娱乐项目。如果您想去夏蒙尼滑雪，那我们就先从巴黎出发，搭乘火车1个小时左右，窗外的风景就会被白雪填满。随着海拔的变化，山峦被不同厚度的雪层所覆盖。在冬天，法国太阳的高度很低，阳光显得有些无力，通过山区青草的反射，光线当中会融合植被的颜色，所以法国人会把冬天的太阳叫做绿太阳。从巴黎到夏蒙尼要转3趟车，行程大约6个小时。如果您是滑雪大神，那可以直接订好夏蒙尼当地的酒店，然后带上自己的装备就能出发了。而如果是滑雪小白，或者像我一样比小白更小，那我觉得还是报一个滑雪课程更容易享受乐趣。 UCPA 是法国的户外运动者联盟，它不光包括课程，还包括食宿以及雪具租赁。去法国滑雪，这可是经济又有效率的选择。 UCPA 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所有的费用都运用到日常的运营当中去。一般初学者班会有10名学生，配有2位教练。 UCPA 夏蒙尼的课程根据项目，一般4天3晚或者5天4晚，费用大家可以自己去关注一下，我觉得是非常经济实在的。